还有一个心结，就是我是希望能够帮助他接受妈妈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想，我要把这件事情弄得不要那么恐惧。那可是我能为他做什么呢？我如果死了，我真的什么都不能为他做。我最多呢，就说能给他留点钱。我想的是这个。我当时特别搞笑的就是，我想，哎呦，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捐献一下遗体吧？我怎么能够实现我捐给别人还能让人别人给我点钱， 要给儿子留点钱。 对，这个是 就这一个念头。 对对对，特别无知特别搞笑的， 也挺可爱的。 对，然后我们家先生就这样说，那个这还没开始治疗呢，你就先别想这事儿了。然后好吧好吧，就进医院了。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大概可能是实习的一个大夫在这给我做检查，这样那样。我就问他，我说，哎，要是我真的得了乳癌，我能活多长时间啊？小大夫就说，那个如果要是预后好的话能活十年呢。然后我当时就在心里做一加法，我儿子八岁，十年之后十八岁了， 正好成年。 哎，对，我说行行行，还可以，我还有十年的时间可以 给儿子挣点钱。 对对对，但我不认识，我马上就死了。但那个时候其实你面对的更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你可能会失去乳房。因为这件事儿， 这个对于很多女性来说生不如死，就 对呀、是我对于我来说我也觉得很难抉择。我哪怕你让我少活五年，我也得保住我的乳房。就是在那个年代实际上保乳手术是不流行的，大家都会建议就是去做一个全切手术。可是那个尤主任特别好，然后他说我给你四个方案，你可以不做手术就化疗。说二一个呢是你切除四分之一，还有切除二分之一，还有切除 全切 肯定不行，二分之一这也挺可怕的，跟切苹果，因为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像切苹果一样这半没有了，你就难以想象。 所以你选了一个最折中的、最能接受的一个方案。 我说那要不然我就选四分之一吧，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状态，四分之一要像 完全凭感觉选， 对对对， 是吗？ 只能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对家人也负了一点责任。好吧，就四分之一手术。 当年对乳癌一无所知的叶丹阳糊里糊涂地进了手术室，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很享受这个手术的过程。 反正我就是说就全交给医生了，因为你无知嘛，你就听人家医生的就可以了。我到这些东西不纠结，我进了人家手术室之后还跟人家说，哎，你们这手术室太凉了，太冷了，太不人性了，你们应该把这儿弄漂亮点儿，把那儿弄漂亮。我一边就做手术的时候还一边都跟他们聊天，然后跟人医生说，您一定给我把伤口切小一点，把那个针缝整齐 点，漂亮 点，我漂亮点。然后医生说，好吧，这是我的事儿，你们不用操心了。整个的手术过程我就没有闭上眼睛，这个过程特别好，对我来说就是好像重生了一回。我觉得我这个全麻的过程就给了我一个在生死之间思考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太舒服了，就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而世界全都是白的。然后在这一瞬间的时候，我意识到好像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可是我心里有很多的话要对这个世界说，如果我要不说的话，我觉得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然后所以我就在内心里面，就是我就觉得一个声音比一个声音大，就是说我要说话，我要说话，我要说话。就等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就听见自己的声音了。 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就好像得过乳腺癌就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我说其实我还可以活十年呢，十年之后我的儿子就上大学了。而且我当时还回了单位一趟，看到了我的单位里的所有我的同事，就是像镜头切换一样，还在顶上。 我真是拍纪录片的， 真的看到的是 潜意识里都是这些东西。 对，看到的大全景，然后还有特写，就是同事们都在那儿忙碌。我在我的那个位置上看所有每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不在这里，不重要。我那么热爱，那么把全身心投在那里面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需要我，最需要我的其实就是我的家人。所以说就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实际上他把我的